第48集，大家来围观打狗喽。温小辉猛地坐直了身体，跟看怪物一样看着罗瑞。罗瑞也被他吓到了，瞪直了小鹿一般的眼睛。 干嘛？你话可不要乱说啊，我还什么都没说呢。你那话不就暗示我卢卡倒霉可能是洛伊做了什么吗？还有雪莉姐的前夫。你才是别乱说呢，那个人可是死了呀。妈的罗瑞，你没事说这个干什么？妈的，明明是你来找我说这个的。不可能。我就随便说说，你就当我放屁好了。你他妈都说了，难道我能失忆吗？ 唉， baby， 说真的，这件事越想越有点可怕啊。 废话，我知道。不行，我得知道真相。 有时候其实不知道也好啊。 换你忍得住，我是忍不住。 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得知道，我性格就这样，改不了。我明白，那你打算怎么做啊？ 先去套一套雪莉姐的话吧。其实那件事之后，我再见她，就感觉她欲言又止的。我当时没多想，但是现在回忆一下，她好像知道什么不敢说。 哎，小妈，你说，如果 真是洛伊干的，我该怎么办？ 我不知道。 温小辉也不知道，如果洛伊真的和他想象中完全不一样，他该如何面对？他对洛伊的印象，从一开始的温柔阳光，渐渐变成聪明复杂，再到现在充满了怀疑。他无法接受他认识的洛伊，其实可能根本不是他以为的样子。洛伊在他面前可以是温柔的、体贴的、细心的，但对别人可能是冷酷的、阴狠的、危险的。这两种极端矛盾的人格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，而这个人和他如此亲密。他只要一想到这里就不寒而栗。他现在陷入了两难，他可以不去求证，继续装傻，可他无法安心。谁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身边可能潜伏着一头猛兽呢？ 至少他对你好。 是啊，至少洛伊对他好。可是温小辉也无法认同洛伊对别人的残忍，这跟那些家伙与他有没有仇没关系，他在乎的只是洛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 我一定要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 罗瑞苦着脸，眼中充满了担忧。温小辉思考了两天，才鼓起勇气给雪梨打了个电话。在没发生那件事之前，雪梨常来找他，就算不做发型，偶尔也会约他出去喝喝茶聊聊天。但现在两人几乎形同陌路，他一直以为是雪梨怕尴尬，但现在想想，这些背后可能都有其他的解释。雪梨接到他的电话似乎很意外，当听说温小辉要约他出去的时候，立刻说自己最近太忙了，没有空。温小辉不肯放弃，非要找个他有空的时候，他推脱不掉，最后定了个下周的时间。自从那日质问洛伊之后，两个人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没见面。温小辉觉得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，还是挑了一天晚上过去睡觉。洛伊表现如常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但温小辉已经开始生出重重疑窦。以前很多没在意过的小细节，现在都开始注意起来。比如他故意找借口想去四楼，故意提起那把枪，故意说起雪莉姐的前夫，但都被洛伊巧妙地转移了话题。在智商差距面前，温小辉体会到了很严重的挫败，他只好放弃从洛伊这里套话。洛伊很高兴地跟他分享起自己公司的事情， 自从洛伊注册了那个公司，他变得更忙起来。虽然他说自己的目的是慢慢转移洛雅雅留下的遗产，防止曹海和他生父觊觎，但温小辉感觉他是真的要做生意。虽然他不知道洛伊要做什么，他也不感兴趣。开春之后，工作室越来越忙，虽然已经招了不少新人，但能独当一面的造型师依然是一个顶三个用。温小辉终于熬成了老资历，也开始带实习生了，不仅工资涨了不少，找他接私活的也越来越多，由此开始半步踏入了娱乐圈。有天下午，温小辉突然收到了很久不联系的黎硕发来的短信，约他晚上吃饭，说给他介绍朋友，让他把罗瑞也带上。温小辉这段时间心情正压抑呢，一看到这个，顿时觉得这可能是个缓解情绪的好办法，当即就同意了。他给罗瑞打了个电话，让罗瑞打扮好，晚上一起吃饭。晚上，他和罗瑞满怀期待地去了。林硕带了两个朋友来，相貌气质都不错，一看就是优质男。可是跟黎硕一比，正常人的注意力还是忍不住放在了黎硕身上。一顿饭吃得很愉快，成熟男人就是不一样，谈吐儒雅得体，从来不会有冷场尴尬的时候。吃完饭，因为顺路，一个男的送罗瑞回家，黎硕则送温小辉回去。两人一上车，温小辉说了个地址。 嗯，跟上次不是一个地方。 哦，那是我合租的同事家，今天我回自己家。 哦，你觉得我的两个朋友怎么样？ 啊，都很不错啊，我觉得刘哥对我发小有意思。 让他们接触看看吧，我的朋友别的无法保证，但人品一定没有问题。 谢谢李总。 不用叫我李总，多怪啊。 黎大哥。 黎硕含笑点点头，和他闲聊了起来。温小辉很喜欢和黎硕聊天，这个男人是个非常好的倾诉者，而且微笑不语的样子也很惹人心动。汽车驶过灯火阑珊的都市，相比外面的喧嚣，车厢里舒缓的音乐和轻声的交谈显得静谧而温馨。温小辉感觉自己和黎硕近了一点，也许只是他一厢情愿的错觉，可他就是觉得真的近了一点。当车开过一条小街的时候，温小辉偶尔瞥过，看到了一家明黄色灯箱的炸鸡店。他想起来，这不就是小爱跟他推荐了很多次，让他胖了5斤的罪魁祸首吗？下一秒，他居然就看到了炸鸡店外不远处的小爱，以及那个跟他有过一饭之交的小爱的男朋友。 停车！ 温小辉突然叫道。他看到小爱正在和那个男的拉拉扯扯的，旁边还有一个女的。 怎么了？ 快停车，我朋友。 黎硕把车紧急停在了路边，温小辉推开车门就冲了下去，带着一脸煞气。 gay 的神经都是很敏感的，如果他没有猜错，应该是被他撞上捉奸现场了。果然离近了就听到小爱在哭，一边哭一边骂什么贱人去死，男的一副尴尬丢脸的表情，旁边那个女的蹬着一双10厘米的高跟鞋，双手环胸直翻白眼。 小爱， 小辉。 小爱一看到他愣住了，那不知所措的样子看上去非常惹人心疼。男的看到他也是惊了一下，但也没把娘里娘气还比他矮半头瘦一圈的温小辉放在眼里。 妈的，怎么回事？ 哎爹，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，你就不要掺和了吧。 你这种管不住鸡巴的傻逼，什么时候跟我们家小爱是一家的？别闹了，我们家小爱的狗随便跟野狗交配，我还非要管一管了。 你他妈说什么？ 我说你从哪儿招来的野狗我管不着，别把传染病带家里去。 那个臭二椅子，你他妈找打是不是？ 小辉，你别， 你他妈要是现在敢怂，我就不要你了。 我， 小艾握紧了拳头，嘴唇直抖。温小辉把外套一脱，吆喝道：“ 哼，来来来，大家围观打狗啊！”